走在荒野上，默默地向远方，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。路遥路长，路蒙蒙山岗，许多人走过这想刻在远方，一路走一路望，故乡。走四方，路迢迢水长长，密密茫茫一春又一庄，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。走四方，路迢迢水长长，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，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。 收获，我有权自愿寂寞，最爱是独自玩乐，看戏和阅读，直落是闯收获。我有权自愿寂寞，最爱是独自玩乐。

现，别搞得那么复杂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办吗？

再爱你。 谁的谁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

我们曾走过，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